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今年的7月2日啊，《新京报》发表了一篇非常震撼的调查报道，这篇报道的名字叫做《罐车运输乱象调查》，卸完煤制油直接装运食用大豆油。就是这篇文章引起了最近你可能听说过而且也甚至参与过讨论的这个罐装油事件。我们所讲的罐装油啊，这个油罐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平常那些你在高速公路上面或者你在一些大马路上面见到一车车的后面放着一个很巨大的油罐的这种车就叫罐车。那么我们讲的油罐就是这种油啊。那么这种油罐通常是用来装什么油呢？那么有一些呢就是放了比较危险的东西，比如说叫危化品罐车。那这个危化品罐车就是一些比较放的一些容易燃烧容易爆炸的东西啊。就很多时候我看到些家长在路上见到还会告诉小孩要离远点啊，小心点啊，就是这种。那么这种油罐车里面放的呢就是汽油啊柴油啊，比如说这些油要运到加油站，经过处理运到加油站，就是这种油罐。那么还有一种油罐车呢叫普货罐车，普货就是普通的货物。那普通的货物的罐车指的又是什么呢？那就是运输普通的液体，比如说煤制油产品，也就是说那些煤油在精制出来在炼制出来一些煤油产品，比如说像液蜡白油，这些油呢用火啊明火去点呢是点不着的，除非你用一些专业的一些炉具把它气化之后，那么它不属于危化产品，普货的罐车就能运了。可是请注意，这里指的普货罐车并不包括食用油，也就是我们用来炒菜做饭你吃到肚子里的那些食用油，大豆油花生油，这种油呢是不能够算是普货的，这是另一码事，是食用油罐，本来应该是分开来装的。但是这篇报道让我们看到什么事儿呢？我念其中一段给你听。今年5月份，新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长时间的追踪调查，发现国内许多普货罐车运输的液体并不固定，既承接糖浆、大豆油等可食用液体，也运送煤制油等化工类液体。为了节省开支啊，不少罐车在换货运输过程中不清洗罐体，有些食用油厂家也没有严格把关，不按规定去检查罐体是否清洁，造成食用油被残留的化工液体污染。那么这个污染会造成什么结果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告诉新京报记者，混用而又不清洗，残留物势必会对食用油造成一定的污染，运输食用油应该专车专用。他说呢，煤制油主要是碳氢化合物，其中含有的不饱和烃、芳香烛烃、硫化物等成分影响人体健康，可能导致中毒。那么有些朋友呢就用一个很形象的语言来形容了，这相当于什么呢？这相当于是你拿了一个夜壶啊，装尿的那种尿兜，那个夜壶洗都没洗就继续把它拿来当水壶，就是倒了那些尿之后然后就直接装水进去，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当然我刚才这个比喻听起来非常恶心啊，但是呢现在根据这个报道的话呢，这就不只是恶心这么简单，而且还是实实在在的可能会危害到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为了要说明这个情况有多么严重啊，那么新京报的记者呢很详尽的向我们说明了他们如何跟踪两辆油罐车的动向，那么跟随他们一路从他们原来怎么样去运了一些作为一个普货罐车运了一些煤制油，然后跟着又发现他们呢是从来没有拿去洗罐，这种洗罐的工作是要交给专门的一些公司来做的，你要知道。那么等一下我还会聊到，那么但是他们没有经过这个洗罐就直接的 拿去了做粮油的这些食用油的这些公司里面继续装食用油。那么大概有两辆车子呢，根据他们报道呢，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而这两辆车子装那些食用油的时候是运到哪里去呢？这个重点就来了啊，一个是中粮油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另外一个呢是惠福粮油集团的生产厂区。那么这两家公司就是为什么因此成为了这几天的舆论风暴的焦点。那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些油罐车，比如说你装完了煤制油之后怎么会洗都不洗。首先我觉得这件事儿，就很多专家也指出，其实根本不是洗了就了事儿，而是应该专车专用。本来行业的默认的标准，常规的标准也应该如此。也就是说你这个油罐车的油啊，这个罐子啊，你是用来装大豆油、花生油做食用油的，那你就该装这种油。你是用来装普通所谓普货啊，就是普通的这些没有及时燃烧爆炸的机会的这种煤制油的话，那你就应该装这个油。你怎么能够混着用呢？混着用你都罢了，你为什么会还洗都不洗呢？好，我们看看这个报道里面怎么讲。他说以前运食用油的罐车呢，一般是空车返回。以天津到西安为例，最早的单程运费报价都在每吨400元以上，现在已经降到200元左右了。也就大概我们能够解释啊，这是因为现在的食品价格大家在竞争嘛，比如说在超市或者平台，那么大家要比赛谁更便宜。那么由于你的市场卖出来的价格就已经这么便宜，所以回头就要压缩成本。那么压缩成本的话呢，就自然会压缩到运费这里。那么由于运费降低了，那么因此呢，现在这种食用油的罐车呢，它每一次它每运一吨的话，它能够得到的钱呢也就少了。那么然后有个罐车司机呢就告诉新京报的记者，由于近两年的罐车增加多了，竞争加剧，罐车运输价格呢也降了不少，这就逼迫许多罐车不得不在返程的时候想办法配货。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罐车就把目光放到了煤制油上面，卸货地周边很难配货，一般有什么就装什么。这几年呢，宁夏那边煤油制油运输需求也大，与此同时在运费逐步降低的大背景下，运输食用油的罐车不仅做不到专车专用，许多罐车为了节省成本甚至连罐体都不清洗，因为单次洗罐的成本少则三五百，多则八九百。一个罐车司机表示呢，由于普货罐车经常换货运输，每次要洗罐呢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许多罐车在换货运输的时候呢就会选择能省就省。关于换罐呢跟这个洗罐这件事情呢，后面呢凤凰网啊又有一个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又有一个跟进的报道。凤凰网的风暴眼呢在前两天发布了一篇报道，叫做对话罐车清洗从业者。看到新闻我也震惊，就算洗了也不能够混装食用油，这是其中一个专门洗这种油罐的从业人员讲的。比如说有这么一个山东炼油厂做清洗工作的清洗化工罐的人啊，他就对凤凰网的记者说，我工作的地方呢是在山东一家炼油厂内部的清洗点，媒体报道的油罐车呢卸完煤制油直接装运食用油的情况我没听说过。在我们这行，煤制油和食用油必须使用两种油罐，它是两种运输公司负责，对我们来说呢是不同的工种，属于两个不同的行业。两种油罐呢都能够拉着在路上跑，虽然构造上区别不大，但是拉哪种油呢必须很严格。像拉柴油、汽油、煤油化工罐，要是拉食用油那是严格不允许的，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即使是食用油，请注意啊，就算你这个油罐一直都是专门用来运食用油罐，每换一次油的时候也必须清理油罐，而且要清得很干净。这个我们也都能理解，你放在自己家里，比如说你有一个油瓶，这瓶油瓶要是用完了空了，你觉得这个瓶子挺好，那你说不定会把别的食用油也倒进这个油瓶，你做菜的时候倒油的时候好用嘛，这个瓶子。 但是我们正常人家，我们在干这件事，我们那个油瓶我自己都会把它洗干净，对不对？更何况是这样的油罐呢？而这边就说到，即使是拉过煤油、煤制油后进行清洗，再拉食用油也是不行的，是坚决杜绝的。这为什么呢？化工油罐属于有毒有害，我们清洗的时候啊，还要做个人防护，也是得经过严格的人员培训才能上岗进行清罐的。实际上呢，食用油罐和化工罐用久了都会有一定危害，即使是标准的食用油罐，一直拉厂里的玉米油或者大豆油，这种油拉时间长了会产生一种叫黄曲霉素的东西，也是有危害的。所以说就算是食用油罐，每拉一次也都必须清罐。而且清洗食用油罐的要求呢是更严格的，一般来说呢，清洗化工罐只要用化工的清洗剂就行了，清理食用油罐的话呢，只要用食品级的清洗剂去清洗，清洗之后呢还要检测，比如说检测油罐内部的光洁度，有没有存留等等，检测上要更严格一些，因为毕竟是食用的。也就是说这些油罐啊，在进入到比如说我是开一个石油厂的，就是食用油厂的，你油罐要进来装油，那么之前呢我们应该要检测油罐，这是行业内必须的工序，检测不合格还要再出去洗罐，洗完罐检测合格之后再来，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炼油厂的质检部门、销售部门、采购部门可能会受到处罚。好，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些新京报调查的油罐车行业，这里面有一些害群之马啊，他没有专车专罐专用也就罢了，他还不洗罐，直接拉完了煤制油清完了之后就拿去装食用油，主要原因是为了要省钱，为了要省却降低他们的洗罐的成本。那么听完这些清洗油罐业者的描述，我们大概知道洗罐这件事情啊，其实是挺复杂的，有些更内行的，有些内行人还讲出了其中洗罐的过程啊，那这些我就不念给你听了，相当复杂。而且这些人呢还要经过培训，因为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毒素，那么但是这个东西为了省钱他们把它省掉了。好，那么现在到了这些油厂，这些炼油厂他有没有去检测油罐呢？他应该要检测油罐，但实际上根据洗罐行业的这些人像凤凰王讲啊，有时候检测那边可能也放宽，比如说车队跟检测部门人员关系很好，通过私下关系来拉，大差不离，甚至让司机自己说罐清了没，那个司机就说清了清了，也就不检查了。这种情况下司机有责任，那么但是这个炼油的公司的质检部门呢肯定也有责任。那么到底啊省下这个洗罐钱能省多少呢？最便宜的地方呢是三五百块钱清一个罐，高的地方可能几千。那么说回这些公司啊，这些公司到底炼油的公司、做食品油的公司，他们有没有搞清楚这些油罐车是不是专用，有没有搞清楚这些油罐车在来你的厂里给你拉食用油的时候有没有去洗罐清罐呢？那么今年六月初呢，新京报的记者在这篇报道里面他说到，他们用运输食用油的名义致电惠福粮油集团，也就是他们跟踪的其中一个油罐车，就是下完了这个煤炭油之后就跑到惠福粮油集团去装食品油嘛。那么其中一个工作人员说，他们不要求食用油专用罐车，只要求罐车前三次所运的货物也都是食用油，罐体呢需要保持干净整洁，工人呢在装油前会验罐。不过多名罐车司机却透露，这家粮油公司验罐时并不严格，他们一般呢会先看看泄油口，把那里擦干净就行了，如果是熟人经常来运油那就更好办了。对于载货单上需要填写之前所运货物的信息，司机也可以随意编造。那么这一家惠福粮油集团到底是个什么公司呢？它其实是个大豆加工为主的一个企业，那么它是我们国家在农业产业化的重点的龙头企业，主要的产品就是惠福食用油、惠福豆粕。 那么做很多粮油加工啊、物流运输啊、商务酒店什么都有的。那么它拥有河北燕郊、江苏泰州、辽宁盘锦三个加工基地，总加工能力是达到1000万吨。2005年以来呢，它就每一年都会入围中国企业500强、中国制造企业500强、中国食品工业10强企业。那么他们的工作人员呢，在回应这几天，比如说我看到新华网啊、新华财经也跟进报道，那么去问到惠福粮油集团办公室到底怎么回事，他们的人呢就对记者说，他们的相关部门已经对此事进行调查，公司呢正在等官方通报。这个油罐车不是我们单位的油罐车，涉及我们公司惠福品牌的油是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的，他就这么讲。那么当然一家公司自己的人告诉你说，你不要理那些报道啊，这个我们的油没有任何质量问题，这个说法是否可靠信得过，那就是另一码事儿。那么主要是这句话也很有趣啊，他可能是随意讲啊，没有注意到其中的逻辑问题。新京报追踪报道的那个油罐车的确不一定是他们单位的油罐车，也就是说不是惠福粮油集团自己的车。可是问题是，我们都知道这些车你是可以找一些外面的运输公司，专门做这种油罐车运输的公司来帮你做啊。那现在是他们有问题啊，那么这个车不是你的车这是一码事，但问题现在的重点不是说这个车是不是你们的车，你们自己的车队、你们公司的车子的司机有没有习惯，而是说人家运输公司带来的这些油罐有没有，你有没有检测到它有没有清洗好，它之前装了什么东西，现在是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呢，惠福粮油集团的这个回应其实并没有回应到大家的疑问。事实上新京报的记者还在他们当时跟踪那个油罐车是送去惠福粮油的那个炼油厂底下的那个车子啊，发现一个什么事儿呢，就发现啊，那些进厂预备要运食用油的罐车的罐体上喷涂的这些信息啊，因为它这些车罐了，这些油罐上面会写得很清楚，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油的，要有把它这个写清楚，这个叫介质信息啊，就媒介的介。那么但是呢，这些油罐车呢，它那个介质信息呢都是有明显的涂改痕迹，而且还用照片，他们拍下照片让我们看到啊，就有一些罐车它是随便用贴纸把普通液体的字样遮盖住了，真的就这张白贴纸，就底下那个罐子底下那个介质本来写的是别的东西的，比如说可能是普通液体，也就指的是普通的煤制油，就所谓普罐，他用一张白色的纸把它贴住了，然后呢再贴一张黄色的纸，这黄色的纸上面草草的打着三个字叫食用油，就这么涂改过，这个油罐车也就能够混过关了。惠福粮油公司之外啊，这次更加让大家紧张关注的是另一家更大更大的企业集团，就是所谓的中储粮啊。那么这次呢，在报道里面涉及到的公司呢是中储粮油脂。中储粮油脂呢是属于中储粮集团的旗下的子公司。中储粮的全称呢是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的地位多重要。没错，它的前身根本是政府部门，是国家粮食储备局，在2000年的时候呢改成了企业啊，改成了企业。那现在呢仍然被人认为是所谓大国粮仓啊这个讲法的其中最重要的，承担这个任务的最重要的角色。那么就说这个中储粮油脂公司吧，那么网上的信息啊，这自己的介绍，就是他们自己的介绍，说他们干了什么事儿呢？他们呢，在全国主要油脂油料集散地建立了覆盖全面的产业体系，形成了收储、贸易、物流、加工、终端销售、研发的完整产业链，拥有年油料加工能力570万吨，油脂加工能力210万吨，包装油罐装能力80万吨。公司资产总额是760亿元，年营业收入超过460亿元，旗下金鼎食用油、福豆莱豆粕等品牌畅销全国，连年获得全国食用油行业质量领先品牌、中国粮油榜、十佳粮油品牌等荣誉。 但是问题来了，问题是现在根据新京报的这个报道的话，是我们明显看到就有这么一个刚才装过煤制油的或者这种普货罐车，普罐车是进入到中储粮油企业它的底下的油厂去拉油的，拉食用油的。那么这下子该怎么办呢？啊，对了，还不要忘记啊，中储粮集团呢，它是有个口号给自己的，叫做忠诚、创新、高效、卓越。嗯，就在这一次报道出来之后几天呢，7月6号，中储粮集团就在它的官方微博上面呢，发布了一个声明回应，他说他将要开展粮油运输工具污染风险专项大排查。那么这段话呢很官样啊，我不妨念一段给你听。他说，针对近日媒体关于罐车运输油罐混用的报道，中储粮集团公司高度重视，迅速行动，举一反三，引以为戒。在7月2日要求下属油脂公司开展排查的基础上，从7月5日开始在全系统深入开展专项大排查。那么首先呢，高度重视，迅速行动，举一反三，引以为戒呢，这四个成语连在一起啊，这四个次字词啊，也都不能光叫成语了，连在一起是其实这些年来呢，一旦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国企或者一个企业出事的时候，一个定型的一个官方表述，我想我们都见过不少了，比如迅速行动，举一反三，高度重视，这基本上我怀疑是用 ChatGPT 或者 AI 就能够写成的。然后后面呢就说到呢，他说对于检查发现存在违反规定的运输单位和承运车辆，立即依法终止运输合作，并列入集团公司服务采购黑名单，对发现的重大问题主动向有关监管部门报告，对于直属企业及员工违反操作规程和工作纪律的，从严从快严肃处理。中储粮集团要求全系统各单位严格落实责任，严守工作规范，严防粮油污染风险，切实保障储备粮油食品安全等等。 OK， 那么这些话啊，他讲得很严肃，但是呢很多网民是不依不饶，主要在哪呢？就是第一，被人揭发你的采用的油罐车有这种油罐混用而且不清洗的情况啊。那么如果这种事情是已经发生了的话，那么会不会有你旗下的一些的食用油，我们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食用油产品已经流入市面，这种情况到底有多久呢？如果说我们很多人都吃了这些对我们人体有害的油，要是出事儿了，你会不会赔偿呢？如果说赔偿涉及法律问题太复杂，你现在不好说的话，那么你是不是能先道歉呢？对于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没有，他说的就是我们现在马上会搞清楚，我们会保证严肃处理，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但有趣的是啊，在这个原来的这个微博发出之后呢，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些官方微博下面评论都可以精选嘛，那么他精选出来的评论太有趣了。比如说排在热评第一条的精选评论是什么呢？是大国粮仓担子重，作为消费者我们也需要理性看待问题。第二个是加油，要举一反三，坚决杜绝此类事情发生。我们的网民太理性了，真是，哎，这个大国粮仓担子重，就是中储粮集团担子是很沉重的，集团那么大，要搞清楚所有的油罐车是不是合标准，这个东西呢不容易，我们做消费者呢也要理性一点。但是比如说在对待日本核废水的时候，如果你试试看在微博上面讲说对于日本的核废水啊，这个污染的东西啊，会不会流入到我们中国沿海，会不会在我们的吃的海产里面出现情况，日本的北海道的这个海鲜会不会受到福岛的核废水的污染，那么这个问题啊，我们要理性看待，你试试看你这么讲会有什么后果。但这个时候他的精选出来评论，就消费者很懂事，这时候就很懂得要理性判断。 除了中储粮集团的回应啊，让大家不满之外，另外还有一些很多人觉得在这件事情里面应该也有角色，但是现在仍然保持沉默，或者大家觉得之前几天都还保持沉默的一些的单位，这些单位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我们国家的相关的各种的质检部门。这些监督部门、质检部门，它在过去，如果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情况是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有没有做过这些调查呢？他们平常有没有做这些抽查工作呢？当然，我不认为国家的监督部门会永远派人盯着全国上上下下那么多的这些油厂，在那盯着你这些油罐有没有洗、有没有换、有没有专罐专用。不太可能，但你平常有没有抽查，有没有抽验呢？那么市面上流入到市面上的，我们会买回家炒饭做菜用的这些食品油，你平常的检测里面有没有检测出一些煤制油留下来的痕迹呢？那么再来，我们还要看我们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国家标准，有没有一些法规呢？根据新京报的报道啊，他说目前我国在食用油运输方面其实没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只有一部推荐性的食用植物油散装运输规范，其中提到运输散装食用植物油应该使用专用车辆，可是这是一个推荐性的国家标准，这也就意味着好像没有一个法定的约束力。不过呢，同时这篇报道又访问了江南大学食品学院王兴国教授，他说目前推行的运输规范虽然是推荐性的国家标准，但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强制性，因为他说呢，这也是一项国家标准，相关企业在制定企业标准的时候要以这个为依据，企业标准可以比这个标准更严格，一般来说不能低于这个标准。然后到了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看到新华网有一篇公布，就国务院的食安办成立联合调查组，彻查罐车运输食用油乱象问题。国务院呢，食安办高度重视，组织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粮食和储备局，那这些部门就刚才我说的相关部门啊，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成立联合调查组，彻查食用油罐车运输环节有关问题，对于违法企业和相关责任人将依法严惩，绝不姑息。那又来，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开展食用油风险隐患专项排查，调查处置结果将及时公布。而且我要说的是，这件事情可怕在哪？你以为这个事情只是最近发生的事儿吗？那么刚才我念新京报的报道，然后我最近也看到一些朋友的评论啊，都说这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食用油在货架上的价格不断降低，那么所以呢，使得这个食用油的成本呢，生产成本也要降低，生产成本也要降低，那么于是给到这些运油的这些油罐车公司的费用也在降低，所以他们呢，成本上就要能省就省，那么如果这个罐子能不洗就不洗，那么就省下了不少钱，而且还省下了不少的时间。可是你以为这是一个全新的现象，只在最近这种市场情况下才发生吗？并不是的。在2005年的12月啊，广西的一份都市报《南国早报》就有过一篇报道，那整整差不多快20年前了，叫做《罐车清洗，南方交叉污染》，拉完危险化学品后又拉食品。那么当时他是报道广西的南宁市的这些罐车，它的运输监管是处于真空状态。那么那篇报道其实说实话比现在新京报这个报道还要吓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罐车它还不是普通，就刚才我们不是讲过这种装煤油的罐车有两种吗？一种是危化物品，也就是说那些里面装的油是直接明火能够点燃容易爆炸的，另外一种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些煤制油啊，这叫普货。当时的南国早报的报道揭露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些罐车是拉完了汽油啊，这是危化物品啊，拉完了汽油呢 跑去拉糖蜜，拉完了柴油就拉酒精，拉完了烧碱就拉双氧水。不过好在当年啊，南宁他们看到那个情况，那些罐车是洗过的，但是洗罐的那个水你知道来哪，来自什么地方吗？是从污水沟里面，自来水都不用，直接，我不知道这是能省多少呢，直接从污水沟取水，抽水进去去洗这些罐。好，那么这个报道是2005年的，差不多20年前。然后到了10年前左右，也就是2015年的时候，就轮到了湖南电视台的都市频道《都市一时间》，他们做了一个报道啊。他们当时有个节目叫《真相大调查》，他们的记者也花了半个月啊，跨越了湖南跟广东两个省，走了3000多公里，发现了一条黑色运输潜规则。那么他这个报道呢，是说在湖南的衡阳永州呢，有不少罐车装了强腐蚀性的化学品到广东之后，为了节约成本，避免车辆放空回程，会在当地装载食用油运回。这些食用油有一部分被运到了长沙，经过分装之后呢，直接贴标出售上市，最终流到了我们老百姓的湖南人民、长沙人民的餐桌上面。请注意，刚才我说的这两个报道，一个是2005年的《南国早报》，一个是2015年的湖南电视台。也就是说，这种现象在全国不同的地区已经是20年前就开始存在，而且20年来这中间或许一直都有，直到现在《新京报》这一篇报道轰炸了整个舆论场。由于这种事情啊，可能已经长期存在达20年，所以很多人就会想起一些往事，比如说像著名作家六神磊磊就写了一篇文章啊，那么就引述了2017年的一件事儿。那么当年2017年出了什么事儿呢？是海天老干妈之间他们出产的很多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那种油辣椒产品啊，给送到德国的实验室做检测，结果检测出来呢，说他们矿物油超标，这里面呢含有多环芳烃化合物以及增味剂等等。据了解，被查出的这些物质呢，全部违反了欧盟或者美国的相关标准，长时间食用有可能会致癌，并且在肝脏、脾脏以及淋巴结等器官中产生微肉芽肿。那么当时这个新闻在2017年出来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对老干妈的商誉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大家都在骂老干妈，怎么你们卖的这种让人吃的这个油辣椒里的油是有矿物油呢？怎么会有矿物油呢？那么后面呢，当然也有人会说啊，这些德国实验室啊，就是不安好心，在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流行这种论调嘛，就这些西方的这个实验室信得过吗？他们是有意污蔑我们的国民品牌啊。那么如果我们的新闻从业者还继续报道德国实验室的这些检测结果，那就是为了这个西方的反华势力为虎作伥。结果六神磊磊说呢，结果现在四年后出来这个，彻哪乍一看倒像错怪老干妈了，人家五星大厨自己上厕所不洗手，能怪我打包送外卖的？此时此刻感觉老干妈都像《甄嬛传》里妃子呜呜的哭，七年了，大家终于知道妾身没存心做坏事了。有的博主就抢着说破案了，老干妈是被坑了。这个事情呢引起讨论之后啊，那么网上比如说像一些作家六神磊磊啊、吴晓波啊，或者我们很多普通老百姓，我们当然是议论纷纷。但是很多人还要等，等什么呢？就是这种事儿，我们要等一些有权威的媒体出来给咱们一锤定音，才能够说这个事情在舆论上有个标准的定向。是这样的，虽然新京报，虽然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么多媒体啊，它背后都是有主管部门，中国基本上所有这些正式的媒体都是国家的，都是官媒，全部都是官媒，但在官媒的排行榜上面呢，他们地位不算高，这权威地位权威程度不够高，那么我们要等最权威的这个评论出来才行。好在就等来了央视网评，央视网评有篇文章叫这样的草台班子是要消费者的命，这个评论的 title 它的标题它的名字就已经这个态度很清晰了。这里面这么讲啊， 对于食用液体出入库的管理方，尤其是中字头啊，请注意，直接指到中字头，就中储粮集团了，这样的接收方坚称不验罐，是因为没办法分辨，完全令人咋舌。这不是因为无能，而是因为无德、无责任心，导致助纣为虐。舞台上的草台班子，无非演出效果差一点，出不了大事。这样的草台班子会要了消费者的命。后面甚至还说到，要感谢曝光此事的媒体，让我们看到了食品运输行业存在的问题。但让人痛心的是啊，这么多年来没有行业内的人站出来，而是靠记者得到线索追查出来，媒体干了监管部门要干的事儿。其实我不是太同意最后这句话，为什么？本来媒体记者，真正的调查记者，真正好的严肃的报道，就应该干这样的事儿。如果监管部门真的能够什么事情都查得清清楚楚，什么事情都管得恰恰大当，比如说像我们国家，我讲过很多次，特别重视安全，在食品安全上面也贯彻的，比如说像我们在地铁做安检那样的严格的态度的话啊，那理论上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但事实上，全世界自古以来就不可能有完整无缺的官方的监管系统，这是做不到的，所以才需要有媒体帮我们做各种各样的社会监督，是不是？那么我们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拿油来讲好了。其实我们中国人吃的这个油啊，除了今天所说的这个事儿之外，我们各种的不信任、各种的不安全的感觉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你年纪够大或者你记性够好，你还记得地沟油的事情吗？地沟油这个事情是怎么出来的呢？也不是监管部门揭发的，对不对？而是报纸媒体记者，就是当年在开启了全国的都市报风潮，那么在调查报道上面非常有成就的南方都市报啊，在1998年的3月16日出了一系列的报道。第一篇的文章叫《地下作坊烧水提炼花生油》，本报记者月香千里追游记，也是一样，从湖南广东一路往来啊，走了上千里的路呢，就是要追踪这个当时一些地下炼油厂怎么样提炼烧水，把它搞成假装成是花生油。当时那个报道呢，是由五组独家暗访做成的，那么其中有调查记者呢，甚至卧底这个广州的猎德城中村的炼油大军，然后并且呢跟着这个炼油大军在酒店大排档的下水道看着他们怎么样收集那些地方的烧水来提炼油，加上香精冒充花生油再卖回给餐厅，这就是所谓的地沟油。结果当时呢，全国媒体啊就不断的追踪这些事情。那么追踪的结果是什么呢？12年之后啊，这个报道了12年之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发布了关于严防地沟油流入餐饮服务环节的紧急通知。这个紧急通知是在这个报道发布12年之后。好，那么发布完之后情况有没有好转呢？11年的3月17日又轮到了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围剿地沟油。那么当时全国粮油标准化委员会油料及油脂技术工作组组长何东平教授，他的调查数据估计，我国每年有200万到300万吨的地沟油是流回餐桌的。也就是说当时啊，就11年的时候，全中国 15% 左右的餐馆都在使用地沟油。后面呢，经过这样的围剿啊，经过这样的紧急通知之后，这个地沟油呢好像是不一样的，但其实他们也在演化。就在这一年11年的10月份，浙江省的金华市爆出了新型地沟油。什么叫新型地沟油呢？就不是从这个污水沟里面直接提烧水，而是从已经过了期了坏掉的烂掉的那些动物啊，比如说我们吃的那些肉，那么剩下那些畜生的皮啊、肉啊、内脏，他们简单加工提炼出来之后生产出了油，然后卖到了安徽、上海、江苏、重庆等地的油脂公司，最终再重新流回食品领域。又过了7年，2018年的4月， 成都启航巴蜀印象火锅店将餐后废弃油脂收回，加工制成了老油，添加到全新的全牛油红锅锅底和鸳鸯锅的红锅锅底，那么卖给来光顾的食客。再过两年，2020年的六月，又轮到新京报了，他曝光了小龙坎火锅陕西一个门店，两年里面做出了2吨的地沟油，加工成火锅锅体，再卖给顾客。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地沟油往事啊，每一次去揭发这些事情的，都是这些正式的、严肃的媒体，都是这些媒体的调查记者花了大量的功夫，明察暗访，甚至不惜卧底，才揭发报道出来的。那么如果没有这些媒体，没有这样的记者的话，我们是不会知道我们吃到的东西里面有多少是地沟油的，也不会知道今天我们可能食用到的油里面是含有煤炭油的成分在里头的。那么但是问题是啊，像这样的媒体的调查记者群现在又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在我刚才说1998年南方都市报做地沟油系列报道的那个时代，可以说是中国的调查记者的黄金年代。我很记得，因为那时候我就在南方都市报写专栏，当时呢我认识的内地的媒体的朋友啊，大家都很多年轻朋友啊，都是充满了干劲热情，觉得做媒体这个行业是能救国，是能够为国的，是战士般的神圣工作，就是透过自己的努力不懈的明察暗访、追踪报道，能够揭发出很多社会的问题，然后相关部门就算有时候要等，有时候甚至等个10年12年，但至少这些东西让消费者注意，然后相关部门迟早应该也会出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那帮助中国老百姓，对不对？可是问题是2011年的时候啊，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张志安当时做了一个调查报道，他说中国调查记者生态调查，他说呢，用最宽松的定义标准，全国的调查记者也只不过几百人，他联系到了其中334人，那么这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也就是从90年代末到2000年初的时候，调查记者被很多做新闻，我现在还认识一些年轻一些朋友，对我来讲的年轻朋友，当年之所以想读新闻了，就是觉得做这样的事情太了不起了，他将来也要这么干。可是十多年后，2011年张志安这个调查报道就让我们发现，这个群体其实已经在走向消亡了。那到了2017年的之后呢，张志安又写了一次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的时候，就只能够联系到175名调查记者。也就是说从2011到17年这六年之间呢，原来他能找得到的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334个调查记者，这时候他只能够联系到175个了。到了2018年的时候，他在估算从事一线深度调查的记者恐怕也只不过几十个人。说到这，我还想起毒奶粉事件啊。毒奶粉事件这个事情是怎么揭发的呢？其实是来自医学专业的有良心的大夫啊。2008年的时候呢，在兰州的人民解放军第一医院啊，泌尿外科主任张伟啊，他碰到了有一些结石宝宝，就肾结石宝宝的问题。那么当时呢，他就跟医院汇报啊，说怎么最近有这么多的结石患儿呢？然后院长呢又向上级报告，那么最后呢，甘肃省的卫生厅，那么甚至连中国的卫生部呢也派人来医院调查。当时这些医生就开始怀疑啊，三鹿奶粉好像是有问题的，但是当时呢没有检验的结论。那么再来呢，就轮到了兰州的西部商报做了个案报道，说婴儿肾脏居然有半瓶结石，最严重的这些案例情况下，那么当时张伟呢，他就在报道上面公开说呢，他怀疑是婴儿奶粉的钙含量过高。那么后来呢，张伟自己带着医务人员呢开始跑去超市 带回三鹿奶粉回去调查，然后跟着他在一些他们医学圈的专业论坛上面看到全国各地都有很多医生发现类似的情况，而且也都在怀疑三鹿奶粉，可是没有证据。于是在那个年代，不像今天自媒体如此流行了，那个年代也就像我刚讲的，是原来的这些传统媒体跟调查记者的黄金年代嘛，还算是。所以他就马上想到要写信给当时全国声誉最高的这种媒体，那就是南方周末。这封信的标题叫做想找一名对结石宝宝感事件感兴趣的记者。其实在那个时候，南方周末的记者已经看到类似的线索，而且正在全国好几个省份调查三鹿奶粉。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篇很轰动的报道，就是蒋光洲在上海的东方早报发了一篇文章，叫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直接就把这个三鹿的牌子拿出来写在文章的标题里面，于是就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所谓三鹿奶粉事件、毒奶粉事件或者三聚氰胺事件，一时之间就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大事儿啊。但即便如此啊，我必须打个岔，当时那个事情后来是怎么解决呢？三鹿集团呢，那么做了很多的公关，然后也召回了一些的产品，那么也做了一些的内部的调查。当时他们的内部调查发现，捡回来的16个批次的样品里面有15个是含毒的，有三聚氰胺的。那么当时他们董事长田文华呢，居然下令掩盖事故，而且通报，但是他通报了石家庄市政府。那么石家庄的副市长赵新潮，当时的秘书长赵文峰，带同市质检局、市食品药品检验一局、市工处局、农业局很多不同部门，还有宣传部的人都来他们三鹿董事会，三鹿的董事会同意公开回收产品。可是有意思啊，是当时是官员否决，官员不赞成三鹿公开收回产品。为什么呢？这些官员表示应该拿钱堵嘴，先拿钱堵嘴干什么呢？他们说等过了奥运会再请河北省公安厅打击。那请注意，我刚才说的这段讯息是来自当时的财经杂志啊，财经杂志。然后董事局席上面最大的海外股东呢，新西兰恒天然公司啊，因为这个公司有海外股东嘛，就是新西兰的恒天然公司，他们知道了这个事儿，也就是三鹿是中外合资。后来呢，在辗转的这个新西兰的公司是透过新西兰的驻中国大使馆反映，然后再回到了新西兰的外交部，然后新西兰的外交部部长再汇报给了当时的新西兰总理，然后新西兰的总理就直接向我们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报告。那么然后由于有了中国中央人民接到新西兰总理的举报了，好，那么这个事情呢就开始要处理解决了。后来河北省人民政府的决定要整顿停产三鹿集团，处分相关人等，然后呢而且有刑事拘留。那么当时石家庄市的好几个主要的官员啊也都被免职，那么李长江引咎辞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的职务。哇，这个事情当时可真是个大事儿啊，就是很多人都很惊讶，就是这样的事情居然要变成由媒体记者报道了，那么大家都在讨论了，还不够，还要从新西兰那里兜回一圈回来才终于得到彻底的解决。那么当然呢，今天是不太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主要就是因为像简光洲他是上海东方早报的记者，他跑去报了甘肃的结石宝宝的事情，这叫做异地监督。那个年代很流行，因为你都市报作为一个地方的报纸，你报道自己这个省份这个地方的事儿呢，很容易受到上级部门的压力。所以那个年代呢，媒体记者很流行一个情况，就比如说一个地方出了什么事儿，这些记者呢自己发现问题，做了很多的基础调查，做了很严肃的工作，然后发现呢自己报不出来，于是就通知其他省份的同行，比如说找甘肃的，找上海的，湖南的，找广州的，然后广州的又不晓得找哪的，很流行这样。那个年代全国的这些记者圈子、新闻人圈子 大家颇有一种同仇敌忾的一种团队感啊，一种同伙的感觉。我记得那个时候的气氛是这样，比如说一个地方的媒体，那么发现了什么问题，自己报不出来，找了外地的同行过来，然后其实那个报道最后出来，虽然说是出在外地的一个媒体上，但其实是本省本地的这些记者呢，是跟他们通力合作，大家集体参与，没有一种同行相争，反而是同行互相帮助，为的就是要让这样的事情得以成功曝光而已。那么是那样的一个年代。好，那么我们就拿《东方早报》这位蒋光州来讲，当时呢，他这篇文章报道的文章得到了当年的第十九届中国新闻奖的一等奖。几年之后，四年之后，2012年，蒋光州呢就因为个人原因从东方报业辞职。离职的时候，他留了一句话，他说：“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再来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十几二十年间，调查记者不断消亡，不断消失，那么剩下像现在《新京报》的曹老师这样的记者，是我觉得已经成了比大熊猫还要少的珍稀动物了。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除了我们都能够想到的，会不会是政府的做法变了呀？比如说现在不能够异地监督了，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限制之外，其中我觉得一个相当重要的理由是什么呢？那就是整个民间舆论场的变化。在那个年代啊，因为我自己做过媒体，比如说我自己在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写文章、写专栏，我在凤凰卫视做评论，我们这行的人都知道，你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收到大量的信件，就一大堆那种要上访的，有冤情要申诉的，各种发现社会上有问题的，揭发什么黑幕的，这些普通老百姓他们都会寄信来给我们。我自己都收过无数这样的信，希望我能够报道，希望我能够评论。那么就是大家都会信任我们这样的媒体圈子的人，觉得我们这些媒体能够帮他们说出些他们自己说不出来的话。可是后来我们晓得自媒体兴起啊，网络舆论社交媒体平台越来越兴旺，现在大家流行的是自己直接在微博上面，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面曝光自己所见所闻。但是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分别，你自己曝光，你自己的能力可能是有限的，你不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不是一个有专门的人脉联系网络的媒体工作的记者的时候，你的个人能力其实是相当有限的。那么当然今天很多自媒体也都是以前干这行的同行们他们自己出来干，但是问题是你到底脱离了一个机构，脱离了一个机构，没有了一个官方的身份，没有了一个单位，你做很多工作都是不容易，大家就只能够在互联网上那么去寻找各种的线索，或者透过自己私下的明察暗访。所以今天在这种自媒体年代，要做回像这样的《新京报》这样的传统媒体做的调查报道，是极端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么更何况你要看到今天的自媒体，我们几乎每天啊，或者每个礼拜都要发好几次的东西才能够养活自己的自媒体，就跟你《新京报》或者当年的《南方都市报》用一个月、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来做跟踪报道是完全不同的，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的地方。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年舆论风向的变化，从以前你做媒体记者的人，做调查报道记者的人，你就算薪水不高，就算遇到很多困难，但是你会觉得自己的头上好像顶着一种道德的光环，觉得自己是社会的良心，在社会上会受到百姓的尊重。可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你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社会舆论里面有一种主流反应是觉得你们是负能量，而一个充满这种负能量的媒体呢，这种媒体就是屁股歪了，就是呢给我们社会带来麻烦，更坏的情况呢就可能会牵涉到西方反华势力的阴谋，是变成了西方反华势力要颠覆我们国家社会情况的带路党。 所以你看啊，就连这一次《新京报》的报道出来之后，因为《新京报》这些年也就常挨这种骂啊，那么所以马上就在他这个报道下面的评论区，就有一些评论就会说，《新京报》不是第一次胡编乱造了，真真假假，等子弹飞吧。那么也就是说呢，现在这样的报纸的公信力啊，已经变得很差很差。那么果然啊，我就看到有一些自媒体，有些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就开始批评《新京报》，就觉得《新京报》呢这个报道是有问题的。那么大家骂他，但是有一些呢还算是比较认真。我常讲，你要质疑一个东西，那你要有一个合理的证据来支持你的质疑。比如说对于《新京报》这个报道啊，那么有一篇文章就挖出了《新京报》贴出的这些相片，这个相片里面就发现呢，上面他报道的这些油罐车啊，他去了一个地方交收油的时候，他这个出货方的这个收据上面出货方写了一个公司，其中一个车上他的这个收据的出货方叫三和惠福粮油集团植物油有限公司。然后在企业公开信息网查呢，收货方呢应该是河北物流集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好，也就是说呢，他这个河北物流集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不像是个食品加工业，他为什么要进货这个大豆油呢？会不会是这个大豆油进来并不是为了做食品加工，而是这种大豆油是作为工业生产用的？因为环氧大豆油呢也是一种环保型涂料的原材料，也就是说呢，新京报所报道的这个食品油，它最终去向并不是我们桌上的食用油，而是什么呢？而是作为化工材料来使用。那么这样子，新京报这个报道呢就站不住脚了。那么新京报这个报道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可能可以怀疑它有缺陷，可是问题是呢，这些文章，我刚说的这篇文章呢，他就怀疑这个报道根本不涉及重要的公众利益，只是为了渲染气氛，引导联想，打擦边球，也就是还是心怀不轨，意图不良。那么果然呢，后面呢就有一些微博上的评论也讲了，就说有意思了，这就能够解释新京报为什么就是不说这些植物油最后去了哪里呢？那是因为他必然清楚这样就带不了节奏了。这就是我们这几年最流行的词语，一个媒体做了这样的报道，做了这样的事之后呢，我们就要首先怀疑的，我们首先问的不是这个报道指向的这个对象有多大的问题，而是怀疑这个报道本身，你曝光一个负面消息，在我们的常人概念里面，这叫负面新闻、负面消息。你讲这样的事儿，你是什么用意？你是不是想带节奏？你是不是想搞乱社会？不过好在这一回呢，又有一个民间的，就 B 站上面一个博主叫高渐离，他透过卡车轨迹 APP 啊，以及新京报的报道的这个细节，因为新京报是报道的两个油罐车的动向嘛，他用卡车轨迹 APP 来查验新京报讲的这两个油罐车它的整个位置信息，因为这你有 GPS 嘛，大货车，所以这个位置信息是公开的。那么他挖掘出了这样的一个分析结果，其中第一台油罐车的尾号 65Z 送去的企业叫河北物流集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这家物流公司整合了整个京津地区河北中南沿海地区的冷链物流资源，是河北进菜进京提供全程冷链保障。那么 B 站的博主的分析呢，就发现啊，这家公司原来也有运营食用农产品批发跟零售业务，他们买食用油呢应该是往外送货或者送外卖的。而第二台油罐车尾号 76W 它的主业呢是煤制油，副业拉食用油跟饲料。它的运输路径是怎么样呢？从宁夏装了煤制油到了石家庄卸货，再到了中储粮天津那里呢去装食用油，然后再去陕西勉县新力油脂厂卸货。第二条运输路径呢是从宁夏装了煤制油到了佛山，一路到了广东佛山卸货，再到东莞的中纺粮油装植物油，再跑去了陕西咸阳某个油企卸货。 那么期间有多趟呢用户的煤制油和植物油呢都是混运的，被他这么找了出来。但我想说啊，就算新京报追踪的这些油罐，这些油里面装了植物油、食用油之后，它最后的用处不是我们家用的餐厅用的食品用油，而是做工业用油啊。这个事情，它这个报道的过程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就算如此，你仍然不符合现在相关的国家推荐的标准，因为按照现在国家推荐的标准，其实食用油，不管你最后这些食用植物油是用来做工业还是做食用，它跟那些的煤制油的油罐就应该是分开的两种罐，而且每运完一次货你都要清洗。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没有专罐专用，没有，就算没有专罐专用，它还不清洗，每次拉完货然后运到这些相关公司那里，他们的检验呢也都是非常的马虎。这是我们看到这个过程本身出的问题。你最后就算你这个植物油是拿来当工业用油，也因此不表示你就没有问题，因为你中间整个过程出了事儿，是不是这样子呢？当然呢也还会有人说啊，其实我们也不要太担心，因为就算我们家里头用的这个食用油里头有煤制油中间的一些化学残留物，这个东西啊你只要看总量够不够安全就行了。像当年老干妈它的东西被德国检验出来里面矿物油超标，当时我们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君石说什么呢？说不管巧克力、辣椒酱中矿物油从哪里来，对于消费者健康的影响，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这个食品中的总量，总量不构成安全问题，那么就不值得担心了。啊，还是那句话，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吃日本的海产，是不是也要考虑当中的辐射污染物的总量呢？它总量不构成安全问题，是否就不值得担心了呢？然后再来说到一开始我们讲的那个比喻啊，比如说你用夜壶当水壶，那么洗了之后，这个你不要担心自己喝的水壶的水有没有安全问题，我们看里面尿液的总量有没有构成问题。不过说什么都没有用，在我们今天这个年代啊，像这样的严肃的报道啊，就算没有经过这些风风雨，它的读者也都越来越少。你比如说最近南方的大水啊，其实这个事情已经在过去一个多月的事了。这一个多月是我们最近最关注像洞庭湖决堤的事情，其实早在之前一个多月，整个南方广东啊一带就不断的有暴雨，到处都有水灾。但是问题是我们也都不一定太过关心，这一来牵涉到我们近年年年的这些天灾呢，某程度上必须承认，对于阅听者，就是媒体的阅听者而言，是会带来一种的迟钝麻木的反应。另一方面是什么呢？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开始觉得所有这些严肃的报道不够抢眼球的话啊，我们就会觉得没有那么容易值得关心了。就除非直到舆论的风向的变化或者各种的机缘巧合下面，使得这些报道，比如新京报这次报道的事情成为一个关注热点，否则它很有可能就会默默无闻的消失在舆论的视野当中，是不是这样子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悲哀。好，然后我现在回应一些朋友的问题啊。那么有位朋友就回应到，这位朋友叫，你的名字很特别，叫 Adori， 然后 EVSP， 这什么名字，好奇怪。你给我两条评论啊，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关系啊，我都回应一下。那么因为上回我讲到啊，这个什么叫阴阳怪气，什么叫嘲讽，我说嘲讽跟阴阳怪气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是，嘲讽是有更明确的价值指向，我要讽刺一个事儿，我要讽刺你，我要笑一个事情，嘲笑一个东西，我的这个意涵是立场还是相当清晰的，但是我以一种调戏的方式来表述啊。那么阴阳怪气则是更含混的一种状态，因为我自己认为我很少阴阳怪气啊。那么我嘲讽倒是做过不少。然后你说到不论你承不承认，你的阴阳怪气有一种相当的不怀好意，表面上是慈悲，其实真的让人不适。 然后跟着你说到呢，以前你从凤凰时代看我的节目，从八分再到这里，好几期的节目全程散笑，我对很多事也很批判很不满，只不过你的一些表述除了批判不满，还有一定的嘲笑和不怀好意。很抱歉啊，如果让你有这种感觉的话，让你觉得不适的话，我也觉得很抱歉。那么但是我觉得我一般还是会嘲笑多于你所说的不怀好意。而且不怀好意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对于一些掌握权力的对象跟部门，比如说公权力，说实话我这么多年来我还真的常常嘲笑。但是公权力难道是不能嘲笑的吗？难道是不能批评的吗？或者说公权力经不起嘲笑吗？又或者说有时候我们没有什么话可讲，没有什么办法的时候，我就只能嘲笑。所以意思是这种嘲笑都不是太好吗？是什么意思呢？然后跟着您留第二段话，叫做真的不知道梁文道到底是真不认识字还是假不认识字。哎，这个是有关系的吗？我没看懂，不过没关系，我遇到这种问题我首先回应一定都是那我是真不认识字，绝对的。说到不认识字啊，那么有位朋友叫 TONGSH， 那么上回呢就很多朋友也跟你一样纠正我的读音了，因为我上回念一个成语，我讲学富五车，大家都说是学富五车才对。那么然后跟着你就转载了百度百科的一个解释，他说学富五车是一个汉语成语，最早出自庄子天下，这个成语用来形容一个人读书很多，学问渊博。在成语中，车指的是书，而非具体的交通工具或机械，因此正确的读音呢，应该是车。虽然古音中车有时候读作车，尤其是在象棋术语，但在学富五车这个成语里面应该读作车。这个成语的正确拼音是学富五车，其中的车指的是五车书，强调学问渊博和读书之多，而非特指某种具体的车辆或机械。谢谢您了。不过我还认真回想跟查了一下，就是学富五车这个我不知道百度这个解释，我觉得是有点怪，他说车指的是书而不是具体的车子啊，我不是太赞成这个解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庄子这句话是用来讲惠施的，就是惠子，名家的那个惠子。其实惠施跟庄子是挺要好的朋友，但庄子就是会在文章里面呢忍不住要笑一笑他，因为他俩意见很不一样嘛。因为庄子说呢，这个惠施呢是学问是触类旁通，什么都懂啊，四方的东西都懂，惠施四方嘛，然后说什么东西都会。那么但是问题就是他就批评惠施呢，就是抓不住重点，就最重要的东西是迷糊的，但他还是称赞他学富五车，他指的就是说他的学问啊，他读过的书要用五辆车子来装啊，才勉强装得下，甚至都装不下，叫学富五车。在这个情况下，这个车指的真的就是那个车，但是他讲学富五车，他学问装满五个车子，他读的书装满五个车子。那么至于为什么我一直把这个车念作车呢，是这样的，有个来由，我查了一下啊，原来我小时候在台湾啊，当时我们念五车是会被纠正的，我一直被纠正是要念学富五车，学富五车，我很记得，所以我就一直都念学富五车。但是呢，那是当时台湾的所谓的教育部门啊规定的一个标准读音。但是我后来在查新闻，为了你这个问题，我查一下新闻发现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台湾相关部门改变了一些字的读音，我小时候学的学富五车呢改成叫学富五车了。那么结果还在台湾引来讨论啊，台湾很多人觉得为什么要改，凭什么要改，这个学富五车有什么不对，为什么这种事情要改，这很麻烦，还引起过一些讨论，甚至就能大概说明为什么我老把这个学富五车念成学富五车。那就是我小时候当时认为这才是最正宗的教育方法，训读音方法。然后上回呢还有很多朋友发现啊，我在念一段文字的时候念到蜜雪冰城居然迟钝了一下，比如说林希盛，你就说到我读到蜜雪冰城的时候居然迟钝了一下，道长没喝过蜜雪冰城这很正常，居然连听都不常听过还是有点意外，真的我也很意外，我还真的没听过。为什么呢？是这样的，因为我从来对这类型的饮料啊是非常非常不感冒， 我知道很多坊间很红的一些饮料品牌，我是真的都不知道，因为我根本不想喝。你相信吗？我到现在为止，我连一杯喜茶都没买过，我只喝过一次。是有一次我忘了是什么活动，然后工作人员买来的饮料呢，就是喜茶。那么当时我还问这什么是喜茶的什么什么茶，哎呀，我就特不想喝，然后喝了几口，但未免浪费，我还是把它喝完了，然后自此之后就没再喝过。不是说他们不好啊，请注意，这是我个人口味，我不是太爱喝这类的这种新兴的这种奶制品，包括台湾当年兴起的珍珠奶茶，那个珍珠奶茶我就只喝过几回，我平常真不太爱喝这事儿。由于太不爱喝，因此也就觉得这事儿跟我无关，也就不留意。哦，还有个问题呢，必须也要在这说明一下。有一些朋友啊，比如说 HD179105J， 你说你是在海外的 Apple Podcast 付费订阅了八分半，为什么快一个月了都还不更新呢？对，这个问题后来我们也发现了，而且我去了解过，原来是这样的。这个Apple Podcast 很奇怪啊，它是分区的嘛，全世界，它各个区呢，它这些内容上载的时候，它也要去做一些检测审查的。那么他们的时间呢，原来是不统一的，有的地方工作快，有的地方工作慢。比如说我看到香港区这个更新的就相当及时，但是在美国一些地方呢，原来它更新是不及时的。这实在不是很理想，对不对？很抱歉，很抱歉，我们也去跟这个苹果 Podcast 那边的人去跟进一下，商量一下，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好，然后有一位朋友说撞某人，你说道长，我最近认识一个男生，加了微信，总是文字性骚扰我，并且在我严肃说了这个事情之后呢，屡次不改，昨天实在没忍住，骂了他一顿，拉黑了，结果他通过其他渠道辱骂我，颠倒黑白，反过来夸我，现在感觉被狗咬了一口，心里很不爽，但也不想再纠结骂回去了。请问各位吧友们，怎么合理释放并且控制自己的情绪，保护好自己的乳腺？首先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的感觉被狗咬了一口啊，是被狗咬了一口，我觉得你抬举了这个男生。我如果是你的话，我宁愿被狗咬，对不对？被狗咬不很正常，谁没被狗咬过，对不对？被狗咬没多大事儿，而且那个狗呢也不是恶意的，就我跟狗被狗咬，我就觉得那是狗可怜，它自卫，它怕我，它太过恐惧我，然后它吓坏了，然后它不太习惯见生人等等，它咬我一口，它在防护它自己，保护它自己。那么我完全能够谅解这个狗，我甚至以前被狗咬过，然后回头那个狗被人骂，骂得很惨，我还跑去呵护那个狗，摸摸它的头，它后面就不咬我了，它还被主人骂怕，我觉得它好可怜。但是你说这个男的，他文字性骚扰，这已经是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事儿。好，你把他拉黑了。那么对于这种人，你的愤怒是太合理不过了。那你怎么释放呢？那比如说他通过其他渠道辱骂你，我觉得你倒不一定要通过同样的渠道去辱骂他，你就只能够当作这个人呢是跟你完全无关，他在一个平行宇宙里面呢继续在攻击一个他想象中应该合理接受他性骚扰的那个人，可惜那个人不是你。有一位朋友呢叫钟百年糕，你说到啊，我有个问题啊，身边实在不知道该问谁，所以就来问你了。今年呢或许要搬家，所以在慢慢整理家里的旧书，最近发现一本基督教会出的圣经，是家人很早以前到礼拜堂参加活动时候赠送的，其实家人并不信教，之后应该也没怎么翻看过，现在苦恼于该怎样处理，感觉不能像一般的书一样随便转卖，就好像在日本神社求的玉手，就算破旧了也不会随便扔掉，如果有比较规范的处理流程，或者是可以正规回收的地方，麻烦道长指教，谢谢。哦，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其实你别说日本神社玉手，就我们中国人很多人烧香在家里面拜神拜佛，有一些木质的雕像，比如说像我们广东我们香港常用那种关公像，它是破损了坏了无法修复，那么按照传统规矩呢都是有一定的处理的流程的，比如说有一些的庙宇 它就会专门有个地方帮让你存放这些大家可能不能够在家里面继续摆放的一些神像。那么以前香港还有一些路边有些地方啊是专门摆这种神像的，现在好像少了很多啊。那么至于你说到这种书，比如说圣经，当然我首先会建议你，您大可以留着。为什么呢？这跟信不信无关了。就圣经作为一个人类文明中影响力最大的一本书，你不一定要把它当成是个信徒崇拜，要在里面获得神圣启示的一部书，你把它当成一个人类文明经典，放在家里面，那么将来时不时有机会，将来谁晓得你翻看，就等于说你家里面多了一部像《战争与和平》，多了一部《红楼梦》《三国演义》，你就算不看，你也用犯不着扔了它，就是同样的道理。但是当然，如果你觉得还是想把它拿出去处理掉，那最简单，我们就觉得吧，你也那时候你也不需要。如果你带着这样的态度，因为你不信教嘛，由于你不信它，你不需要跟什么特定规矩，就把它当旧书。旧书该怎么办呢？那你有一本就算很经典的书，你实在不想要，那你就拿去二手这个书店网站，又或者说呢送人，甚至如果真的要说正规的办法，你可以把它交回到一些当时得到这本圣经的那个地方，比如说当时你们家人要去的那个礼拜堂，可以交回去给他们，也不是不行，当然那就比较麻烦，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对于这件事情，如果你根本不信的话，或者你们家人不信的话，对不对？好，最后有位老朋友 Cynthia CC， 你说最近大秦足球赛事比较密集啊，知道道长是多年枪手球迷，很好奇道长对于支持的球队的宿敌怎么看待，你在说热刺吗？我从小和爸爸一起看球啊，受到爸爸的影响比较多，喜欢踢得干净坦荡硬朗直接的足球风格，不喜欢演技派，年少时对那些我们无法打败的球队也怀抱满满的怨怼，球队中也有格外讨厌的球员，后来觉得曾经的自己太狭隘了，我喜欢的是这项运动，喜欢的是观赏比赛的酣畅淋漓，有主队和喜欢的球员必然能增添乐趣，但没有必要上升到对其他球队和球员的针对。但这次杯赛看来，自己曾经的不喜欢也是有原因的，不喜欢的风格照旧不喜欢，比赛中有一些球员呈现出来的竞技状态，即便是执行战术也让我觉得不耻。不知道道长有没有很不喜欢的球队和球员，如果有的话会希望自己改正吗？如果没有的话，也是否建议我们应该摒弃成见，保持一颗平常心呢？哎呀，西西啊，说到这个话太惭愧了。为什么呢？球迷就是这样的一种动物啊，就你喜欢一个球队，你支持一个俱乐部，直到有一天你不说这个俱乐部很好，你会说我们踢得很好。当你喜欢的俱乐部输了，你不会说他们输了，你会说我们输了。在这种时候，你把自己纳入为一个群体一部分，当成是其中一份子的时候，而作为运动赛事，它又必然是竞争性的东西，你就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对手，而这对手当中会出现一些所谓的宿敌啊。那么这种仇恨，这种针对，可以说是在这种的背景下天然要出现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把足球这种全球最受欢迎的一种运动竞技项目啊，当成是某种的人类群体心理学或者人类一切族群现象的一个案例范本来分析。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很多国家，他们那种强烈的极端的排外排他的民族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其中一个温床就来自于足球，我不是开玩笑。像以前南斯拉夫要解体的时候啊，当时在里面成为南斯拉夫里面最好战最极端的针对其他民族的一些的法西斯群体，它的基础就直接来自几个非常著名的足球俱乐部的球迷会，这些球迷组织，这球迷组织一转身就变成了个极端法西斯组织，这是一个最夸张最直接的一种呈现。那么对于这个状况，我们当然应该要改正，我们当然我们作为球迷要千万要小心，不要让自己出现这样的偏差，这样的心态，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人类天生的某种的抱团排他的这种心理是我们要时时警惕的。 但是问题是我们身为球迷好像很难避免，但至少我们要观察到自己的这种倾向。可是好在足球还有另一面啊，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你的宿敌必然是你的不共戴天的仇人，然后你永远不能够接受，永远不能够原谅，然后对方的球员、对方的教练、对方的俱乐部的球粉丝们全部都是坏人，那是不太可能的。你比如说像我是枪手球迷，我们枪手向来的宿敌呢是热刺，但说实话，这是因为他们当年在英国伦敦那里的地缘上面啊，就伦敦地区他们自己的地域歧视种种的东西构成的。那么这种对立呢，其实当阿森纳变成一个世界性的一个俱乐部，拥有像我这样的非英格兰跟伦敦地区的球迷的时候，它的性质其实就已经变化了。所以对我这种香港我们中国的阿森纳球迷来讲，我们的宿敌，我们那种对热刺的宿敌感就没那么强。在我这个岁数，我们可能觉得像是宿敌的会像是曼联，当年的曼联。那么当年的时候，我们阿森纳球迷都很讨厌弗格逊，然后每一次呢，这个比赛拖到最后的时候呢，加时一定会倒向他们有利的那一面，那所谓的弗格逊时间，我们就特别不公平，特别混蛋。可是问题是，足球的另一面是什么呢？就是由于足球真的是一种凭你场上的本事定胜负的东西，通常当然会有很多你说到的不公平现象，但往往对最后还是这样。因此到了最后我们就在足球场上绿茵场上见真章，你那时候你就能够升到这个层次的时候，你就能够欣赏对方的漂亮，对方的厉害，你开始懂得尊重，让你强大起来，让你成为你自己的对手。比如说事隔多年之后，我现在回看当年的曼联，回看当年的弗格森，我是非常尊重他们，非常尊敬他们。我觉得弗格森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教练。我怀念当年的温格尔带领的阿森纳，你就不能够不同时怀念跟回忆起使得阿森纳之所以是当年的阿森纳的那一支曼联，是不是？这就像是现在英超里面，后来英超里面的曼城跟利物浦的关系是一样的。那么啊，说到足球，最近啊，这个欧洲杯，哎，你看我最近是，我没想到自己变成这样。就以前我是每一场都会看的，现在不可能，基本上不怎么看。就是我现在只没有时间看，只能够看偶尔看英超联赛。那么别的大型的赛事我都看得很少，比如像最近同时进行的美洲杯啊。然后欧洲杯我都没怎么看，不过好在好像也不是太大的损失啊，因为大家都说今年的欧洲杯、美洲杯都不怎么样，尤其欧洲杯是沉闷到极点。那么我偶尔中间看了一些片段啊，也看了，偶尔回看一场的话，我会觉得还好我没看。你比如说像英格兰这什么东西啊，这在踢什么？然后法国队也是一样。那么大家不是都说吗？最担心的就是最后决赛变成英格兰对法国吗？不过好在法国在昨天他们要出场的最后一场总算有点像样，不过他们还是输给了西班牙。那么今年的西班牙队在欧洲杯里面呢，好像是比较有娱乐性，让大家能够享受到一种看球的快乐的一个球队。当然德国也踢得很好啊，而且西班牙一路走到今天了，那么可以说是一路面对的是强队。那么当然也有些伪强队，比如说现在意大利，然后队长有摩迪率领，老将摩迪率领的克罗地亚，然后跟着再干掉了德国，然后现在干掉了法国。如果最后西班牙拿冠军，我觉得会是实至名归的，千万别给英格兰添了，这踢的什么烂球。好，那么说回这个西班牙呢，今年我们都晓得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天才球员，就是亚马尔，16岁。那么据说呢，在德国举行的欧洲国家杯上面呢，他是不能够出场满90分钟的。16岁当国家队的正选，这已经很夸张，巴萨的球迷应该也都很熟悉他啊。但他在德国是不能够踢满90分钟，否则呢就是犯法，因为那叫做童工，因为他不到合法的就业典礼，他才16岁。而且更好笑的是，我之前看到新闻，就是他晚上做功课的样子，主要是因为他还在上学嘛。那么队友们去德国踢球，白天踢完球了，念完球了，晚上大家休息玩游戏，他就回房间呢，对着个 iPad 做功课，上网课。 据说最近刚刚考完试了，合格了，还挺开心的。昨天他不是进了法国一个惊世的入球嘛，很夸张，是可能是本届欧洲杯最好的其中一个入球。然后他在昨天我看到他就接受媒体采访，人家就说你考试考完了，考得怎么样啊？他说，我成绩怎么样？我想他们应该会在网上面寄成绩表给我，一切呢都取决于我们在这次欧洲杯能够走多远。我希望我们可以有多远就走多远，因为这样的话呢，我就不用回去上学了。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最后打到决赛啊，那时候呢，学校就已经放暑假，打完决赛我就可以直接放暑假了。好孩子啊。好，那么今天最后呢，我们来一首听一首短，很短很短，2分钟不到的音乐，是近些年在网上非常红的一个音乐人啊，叫做 Yeheskel Rush 叶赫兹科尔拉兹，是一个以色列的一个作曲家跟音乐制作人。他大部分作品呢，都是几乎释放出版权在网上。那么让大家用，所以他的音乐特别特别受欢迎啊，这是一来。但更重要不是说你免费让人用嘛，免费让人下载你的曲谱或者去弹奏就一定受欢迎。要紧的是呢，他的曲子都是非常简单，旋律很容易入耳，那么很容易被人拿来当成各种的配乐。比如说我们今天听的这首《Ballerina》，意思就是芭蕾舞林，芭蕾舞的女演员、女舞者，就是 Ballerina。那么这是一首非常短的2分钟的曲子，说不定你已经无数次在不同的场合，甚至商场、餐厅都曾经听到过。很简单，很朴素，但是就是旋律很强耳，而且果然有那种芭蕾舞林踮起脚尖在舞动的那种灵动跟活跃。Thank you.